荒在山，谁能够记起自己单身的夜晚？你在什么样的地方成长？无论你现在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，就在今晚听天使在歌唱，圣洁夜唱出心底渴望，让世界漫长，没有悲伤，祈求圣洁光唱出